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哎呀，糖耳朵， 怎么了？ 打扫卫生好辛苦啊。需要弯着腰拿着扫把扫扫扫，然后还要弯着腰拿着拖把擦擦擦，然后还要拿着抹布在家里的桌子上窗户上擦擦。 哎，好累啊。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坐在沙发上，然后这个沙发就自己动起来了，然后你的手舒舒服服的放在旁边，然后一摁电钮，你的手自然就举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是说做梦吗？我是梦见过，我梦见你把所有的活都干了，我只要坐在沙发上就行了。 哎，这样吧，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什么节目？ 说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会搞卫生的机器人。 哦，你是要用零花钱攒起来帮我买一个吗？ 不，我做。 你做一个？ 是的，我做一个帮你搞卫生的机器兔子。 机器兔子？ 对。 真的吗？ 对。 哦，那什么时候能做好？ 两分钟。 好吧。一二三四五，一分钟。一二三四五，两分钟。叮。好了吗？ 看。啊，一只小兔子。 真的做好啦。 是，你别看它只有鸡蛋这么大。但是搞起卫生很快而且很方便。 现在可以试试吗？ 可以，按这个电钮。 叮。 它有很多种模式。 它现在为什么就在地上滚滚滚滚滚？ 它在热身。 啊， 你要摁，比如说摁它后面， 滴咚， 这个是扫地模式。 扫地模式。 还有滴嘟 滴嘟， 擦窗户模式。 擦窗户模式。 还有滴嘟洗衣服模式。 滴嘟。 还有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我给它都摁了。 现在 都摁了， 你什么活都不用干了， 滴嘟， 它自己就会完成的。 那我们就等着吧。糖耳朵，他为什么在屋子里面到处乱蹦到处乱跳啊？ 我一会儿再找找那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的。 小心小心，他为什么还在到处乱蹦到处乱跳？糖耳朵兔子，你发明的到底是打扫卫生机器人还是毁灭家庭机器人呢？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杰克·帕克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孙丽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机器人和麻雀》。一个小机器人，有一天它被人们扔掉了，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了。这个小机器人和一堆垃圾一起被人们扔了出来。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小博，它长着方方的脑袋、胳膊和腿。以前它一直忙碌地为人们工作，可是头一次，小博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了，他和一堆垃圾一起被扔在了山坡上。他在那里躺了很久很久，下雪的时候，雪把他埋了起来。直到春天来了，雪化了，绿色的小草从土地里钻了出来。一群麻雀飞过来，发现了躺在草丛里的小博。麻雀们觉得它的身体很适合做窝，于是麻雀们停在了小博身上。小博以前从来没见过麻雀， 他想跟他们打个招呼。于是他从草地上坐起来，对麻雀们说： 你们好。 麻雀一下都飞走了。事情不像小博想的那样，因为麻雀们害怕它。但是有一只麻雀决定留下来。麻雀以前从来没见过机器人，它落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好奇地看着小博。它看哪、看哪、看哪、看哪。他看到小博用手指头去摸一只蝴蝶，看到小博用手指头去摸水里的乌龟，结果乌龟咔哧一口咬住了那根手指头。哦，小博看起来好笨啊，他好像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终于，麻雀明白了，小博需要他的保护。于是麻雀从高高的树枝上飞下来，他把小博带到了森林里，把自己的麻雀朋友们介绍给他。他让小博明白了机器人为什么不会飞。小博很想像麻雀那样飞，他爬到树上再跳下来，可是他头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小博慢慢知道，在麻雀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好的，比如蜜蜂窝。当小博和麻雀碰到一只蜜蜂窝的时候，嗡嗡嗡的蜜蜂飞出来要蛰他们。还有些事情最好不要管，比如一只大熊和一只小熊吵架的时候。 哦，不要吵架。 叽叽叽叽叽叽，哦，快离开，这太危险了。 哦，是啊，大熊一巴掌就会把小博拍扁的。小博还发现麻雀的世界里有一些可怕的东西，比如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 别怕，进去看看。 是啊，其实这个可怕的东西那么美。黑乎乎的山洞里住满了闪亮的萤火虫。每天晚上，在麻雀睡着的时候，小博都会静静地守护着它。有一次，小博问麻雀： 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睡觉？ 麻雀回答： 因为可以休息呀，还可以做梦啊。 小博不知道做梦是什么意思，他想，还是把梦留给麻雀去做吧。有一天，小博发现森林里的树叶都变了颜色，它们从漂亮的绿色变成了美丽的金黄色。麻雀抬头看着天空说： 冬天就要来了。 小博问： 那是什么意思？ 麻雀回答： 意思是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树叶不断从树上飘啊飘啊落下来，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小博感觉到他和麻雀能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没过多久，第一片雪花从天空中落了下来。小博发现好多麻雀开始飞向远方，它们要从寒冷的北方 飞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天。他们知道该说再见了。小博把麻雀紧紧地握在手里，亲了亲它。他伸出手指，让麻雀高高地飞起来。 再见，麻雀。 再见，小博。小博看着麻雀的身影，离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渐渐的，麻雀变成了天边一个小小的黑点儿。麻雀终于飞走了。现在又只剩下小博一个。小博在森林里慢慢地走着，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想着从麻雀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想着他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他想知道麻雀现在冷不冷，是不是安全。小博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那个小山坡，走到了他和麻雀第一次见面的山坡。他坐在雪地上，闭上了眼睛。就在那天晚上，小博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自己飞了起来，和麻雀一起。他张开双手，就像翅膀一样。 当当当，叮！嘿嘿，好玩好玩。 塔尔多，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偷偷摸摸的，在捣鼓什么东西啊？ 先不告诉你 啊！ 对了对了啊！哎，你还有口红吗？ 口红倒是有。你干嘛？啊、你要参加化妆舞会吗？ 哎，你别管了，给我给我。 那很贵的。 知道了，我会省着用的。 好吧， 出去，赶紧出去。嗯。来来来，给你画上，再画上，好啦。 这只兔子。唐耳朵， 嗯， 你躲在屋子里到底在偷偷摸摸干什么呀？ 啊啊！ 可不可以出来让我看看？ 马上就来，闪开点，闪开点。 嗯， 开门，请看。 这是 唐耳朵机器人 啊，跟你长得好像啊。 他还会说话呢。 啊？ 哎？你先跟他打个招呼。 嗨。 嗨， 嗯， 怎么样？怎么样？ 你好， 你好 啊！真的会说话？ 你看，你看， 他还会干什么呀？ 吃胡萝卜。 那我拿根胡萝卜给你。那给你， 来，放到他嘴巴里，快点。 那给放到嘴巴里。没了， 没了， 一秒钟就没了。 再看地上。 啊！ 你看， 一堆胡萝卜泥， 消化得很快吧？ 太快了。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没想好。 你造了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用都没有，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很好玩。 啊， 你知道吧？ 啊， 为什么我在过去的这一年晚上都很少睡觉吗？ 你就是在做这个东西啊？ 啊，是的。 啊。一年的时间就做了这一个 啊？对， 不可能， 真的是 唐耳朵， 你 让我到你的屋里去看看。 你看吧， 你啊，你的床怎么不见了？ 坐它去了。 这 还有台灯。 你的桌子怎么也不见了？ 啊，是的， 哎， 都拿来坐它去了。 你的书柜里的书都到哪儿去了？ 吃掉了。 吃掉了？你吃掉了吗？ 它 啊，它吃掉了。 嗯，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呀？ 啊，我想到了。 啊，你想到什么了？ 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 啊， 可以帮助我们吃东西。 吃东西？ 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哦，对不起。 它干嘛？ 他到电视机那儿去，他干嘛到电视机？哦， 他显示他在饿了。 他在干嘛？他把我的电视机给吃了。 不是，电视机你？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的幼儿园考试了，整个家长的朋友圈都在议论这个事儿，他们都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个好的成绩。呱呱的妈妈当然也不例外，就等着呱呱回家向他汇报了。可是这次考试呱呱没考好，他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家。一到家，妈妈就着急地问道：儿子回来啦，呱呱呀，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啊，快拿出来让妈妈看看。 妈妈，对不起，这次考试我只得了60分。 妈妈一听非常生气地对呱呱说：天哪，这是你吗？呱呱，不会是老师拿错卷子了吧？啊，你怎么能考这么一点分呢？我告诉你啊，下回你要是再考这么一点分回来，我告诉你，干脆你就别叫我妈，听到没有？ 第二天，呱呱刚一进屋，就对着妈妈说： 姐姐，对不起啊，我又考试了。 只要妈妈有时间，就会经常和呱呱在床上闹成一团。这天他们正在玩枕头大战，忽然呱呱把头磕到了妈妈的牙上，妈妈立刻捂住自己的嘴巴在那里装哭： 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哎呦，疼死妈妈了，哎呀，哈哈哈 呱呱看到妈妈哭了，立马过来摸着妈妈的嘴各种安慰： 妈妈对不起，妈妈还疼吗？妈妈都是我不好，妈妈，呱呱给你揉揉，还疼吗？ 哦，我的大宝贝儿真懂事儿，哎呦，还知道哄妈妈了啊，不疼了。 这时候，呱呱是啊的一声哭了。哎，怎么了，宝贝儿？ 我的头好痛呀，刚才没来得及哭。 呱呱开始学习成语了，但总是弄不清楚那些成语的意思。一天，呱呱放学回家就对妈妈说： 妈妈，今天我问我的同桌玉树临风是什么意思。 哦，那他是怎么回答的呀？ 他说是因为下雨了，遇到了一棵树，就在大树下临风躲雨，这叫做玉树临风。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九龙幼儿园的张瑞一小朋友要跟我们说儿歌西瓜。 白西瓜啪啪啪，没熟没熟没熟呢，白西瓜砰砰砰，熟了熟了快吃吧，西瓜娃娃顶成石，从不对人说瞎话。白西瓜啪啪啪，没熟没熟没熟呢，白西瓜砰砰砰，熟了熟了快吃吧，西瓜娃娃顶成石，从不对人说瞎话。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